面试了片刻，忽然间抱头痛哭。 老头明白了， 人家认下了。 嗯， 我说得了，老伯，您也别难过，这可是喜事儿啊。 是啊， 这样好不好？这些天了，咱爷儿俩感情也挺深。 对， 虽然咱爷儿俩不是父子， 嗯， 那没关系，只要以后您高兴，咱们可以常来常往， 多亲多近。 叶文呐，哎，虽然咱爷儿俩不是亲生父子， 嗯， 这些天，咱爷儿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。 哎，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，有很多朋友告诉我， 嗯，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，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。 没有没有，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。 没怎么回事 啊。是啊，老伯， 嗯， 这个林子大了，这个什么鸟都有，是吧？这个当然了，作为这个亲属来讲，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。 嗯，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，他也想要点戒指啊，这个彩电什么的，你知道吧？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。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？ 叶文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 老先生不信。 得了，这样吧， 嗯， 唰啦，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。 是啊， 叶文啊，这戒指给你。留个纪念吧。哎呦，我说老伯，这我可不能要。您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您快收起来，我不要。 得着， 叶文呐，你要不要，我今天可就不走了。 好， 我一想不行啊， 嗯， 那哪成啊？这样吧，老伯，我收下了。 这就对了，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。 那你为谁呀？ 我给你要的。来来来， 别弄这个啊！ 大哥，我 不合适， 给你要的， 那不合适， 你带着，对对对， 不好意思，不是， 快快，拿着， 不是这， 我给你要的， 这多少克啊？这是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，反正这是头一个， 嗯，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， 干嘛再要11个呀？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，我给你凑一沓， 去你的吧！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在欣赏了两段黄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相声作品之后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